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唔知道大家一生中有冇收过几多首情诗咁咧？ 哇！问得呢个问题嘅人咧，应该系好自信满满，即系收过好多情诗人咧，先至够胆问呢个问题嘅。 我系代你问嘅。 阿秋婷今日应该有啲嘢想分享㗎喇。不过呢，我諗喺今时今日啦，咁多表达嘅方法啦，咁多嘅流行曲帮我哋传情达意呀嘅时候呢，情诗已经好似距离我哋越嚟越远咁样啦。咁而关于一啲好热情嘅好优秀嘅诗人为主题嘅电影呀，或者系佢哋嘅传记呢，亦都好似比较难去吸引人咁样喎。即係我有啲朋友呢，成日都话好怕睇一啲以作家为主角嘅电影㗎。因为呢，如果你认识嗰个作家啦，尤其是嘅话呢，你会觉得嗰个电影呢係会好令你失望㗎。因为我睇佢嘅作品嘅时候咁感动或者咁精彩，但点知佢嘅人生呢拍出嚟始终有啲局限㗎嘛。就好似淡薄咗好多喎。咁所以呢，呢、這个情况之下呢，就令我諗起一部电影。呢部电影呢，可以话係即係好多人都会公认以一个诗人为题材，但係呢又成功打动到好多人嘅。有可能係因为佢喺呢部电影里面呢唔系嗰个唯一嘅主角啦。讲紧嘅咧就系90年代嘅，系有一部外语片，后来攞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嘅《The Postman》，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咁呢个系香港嘅译法啦吓。另外有啲译法就系就咁叫邮差嘅。呢一部嘅爱情电影咧就系讲一个年纪比较大嘅诗人啦，咁啊喺一个无人嘅荒僻嘅岛上住，咁咧就每日都会有个邮差嚟送信嘅。咁呢个邮差咧就好心仪一个美女，即系一个对象啦。咁但系咧就系好怕丑，一路都唔敢表。咁而呢个诗人呢就慢慢用文学教佢去向呢个心仪嘅女子求爱咁样。咁而呢一个流亡嘅诗人呢就是我哋今日想介绍嘅智利诗人聂鲁达啦。 咁聂鲁达呢就係1971年嘅诺贝尔文学奖嘅得主啦。其实佢呢好細个嘅时候已经开始创作诗歌㗎喇。 係呀，听佢自己所讲係10岁已经开始写诗㗎喇。咁而且呢佢係住喺呢个智利中部嘅一个乡村咁样嘅小镇嘅地方啦。呢啲小镇呢就会有好多花草树木呀，你都可以联想到。咁所以佢嘅童年呢其实係成日同一啲树木呀、野花呀、甲虫呀、蜘蛛呀、雀仔呀为伴嘅。咁佢嘅诗歌咧，一生里边我哋都会睇到咧，嗰个大自然嘅意象咧系好重要嘅。咁佢十岁就开始写诗，可以话系一个即系天才型嘅早慧嘅诗人啦。20岁咧就已经出版佢脍炙人口嘅20首情诗和1首绝望的歌呢一本嘅诗集啦。我哋今日咧都会拣选其中一啲篇章嚟读嘅。 咁聂鲁达咧，既然攞得呢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咧，当然就唔系因为净系佢喺爱情嗰方面，即系创作诗歌嗰个题材系只系得爱情嗰方面啦。其实佢嘅题材都相当广泛嘅。 系啊，佢嘅题材会包括一啲对社会啊、政治上边嘅冲击啦，吓，即系人性嘅问题啦。咁佢亦都系好著名嘅，即系一个有左翼思想背景嘅诗人啦。咁但系我觉得我哋今日集中讲嘅，可能系聂鲁达嘅爱情诗啦，或者系比较出名、容易啲入手嘅爱情诗啦。咁但系呢个爱情诗咧，唔会有一种好似啊将人嘅世界框限到好细，只系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嘅呢一种爱情诗，而系咧佢将爱成为人嘅生命嘅基础。无论你喺出边经历啲乜嘢嘅风雨啊、政治啊、社会嘅冲击啊、打压啊，或者系战斗到筋疲力竭嘅时候咧，爱咧都系可以俾你一个歇脚嘅地方吓。咁同埋 埋咧有一種歸宿嘅感覺。咁所以喺佢嘅詩作裏邊，尤其是比較後期啲、比較成熟嘅作品咧，我哋就會見到嚇，即係呢種啊愛點樣同生命嘅其他部分交融嘅一種詩歌嘅狀態。咁我哋今日咧就先從聶魯達比較年輕啲嘅作品開始講啦，就係嚟自佢《20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嚇呢一本詩集裏邊嘅其中一首詩嚇。咁翻譯嘅咧就係張芬玲，佢同埋佢嘅丈夫陳黎咧嚇都係非常之好嘅詩歌翻譯家嚟嘅。咁我自己咧都好喜歡佢哋嘅詩歌，而且咧佢兩夫婦亦都好甜蜜咁樣嚇，即係做咗一個分工。咁佢哋曾經出過一本叫做《聶魯達雙情詩》，咁啊呢個雙情就係雙方嘅雙啦，情感嘅情啦嚇。咁就係咧張芬玲就負責翻譯聶魯達嘅年輕時期作品，咁而陳黎咧就負責翻譯佢中年以後嘅呢個100首愛的14行詩嘅嚇。咁講翻呢一首《今夜我可以寫出》啦，就係我哋想介紹嘅詩歌啦。呢一首《今夜我可以寫出》咧，個題目好似有啲嘢未講完嘅。今夜我寫出乜嘢咧嚇？咁佢第一句咧就話俾你聽啦：今夜我可以寫出最哀傷的詩篇。咁啊，就咁聽咧，就似乎係一首失戀詩多過係情詩。咁但係聶魯達就係可以喺佢嘅詩嘅質感裏邊話俾我哋聽咧，其實愛嘅失去同愛嘅得到，同快樂與否咧，可能未必有絕對嘅關係嘅嚇。失去嘅愛會唔會先至係更加真實嘅愛咧？咁樣嚇，有一種咁樣嘅哲理喺度嘅。咁佢頭先講完第一句話，我今夜可以寫出最哀傷的詩篇。咁啊點寫咧？佢話寫，譬如說夜被擊碎，而藍色的星在遠處顫抖，晚風在天空中迴旋歌唱。咁佢就先講話。做佢最擅长嘅嘢啦，个诗人咪可以写第一句咯，就系话夜被击碎，而蓝色的星在远处颤抖。咁呢个句子本身就好符合我哋对诗嘅想象，即系好优美啊，有想象力。你谂下点样敲碎一个夜晚，然之后咧远方嘅星咧就好惊啦，喺度颤抖啦。咁然后有一阵晚风吹过，喺天空中回旋歌唱吓。咁但系佢转落去咧，就系变翻好直白嘅语言吓。我可以写诗，不过我有啲好真实嘅情感。今夜我可以写出最哀伤的诗篇，再讲多次，然后就好直接咁讲，我爱他，而有时候他也爱我。吓，呢个节奏几奇特嘅吓，即系我爱佢，佢爱我，咁就好明白啦。但系佢话我爱他，但系呢个他咧，有时候亦都爱我嘅咁。咁系咩关系呢？而许多仿佛此刻的夜里，我拥他入怀，在永恒的天空下，一片一片地吻他。咁呢啲好即系激情嘅片段啦吓。咁然后就话今夜我可以写出最哀伤的诗篇，但系又讲点解佢要咁哀伤呢？咁想到不能拥有他，或者想到已经失去他，听到那辽阔的夜因他不再而更辽阔吓。因为咧，原来佢已经失去咗呢一个人啦。咁啊，诗睡如草原上的露珠滴落心灵，今夜我可以写出最哀伤的诗篇。咁然后咧就有好多嘅意象吓，即系去讲佢嘅心情啦。咁但系反反复复咧都系我唔能够再拥有佢，我已经失去咗佢。咁然后咧就嚟到呢句好多人都即系中意聶魯達嘅，都会反复地引用啦，甚至乎即系摆喺自己嘅 status 嗰度讲嘅吓。咁就系有咁样嘅一个名句噶，佢话如今我确已不再爱他，但也许我仍爱着他。咁啊，诗人系好矛盾嘅，又话唔爱又爱咁啦。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这个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就是很多人喜欢的一句。因为你就这么听下去，诗歌是充满着一些矛盾的句子的，又说不爱，但其实又可能爱。但是它后面的原因呢，有很多人的真实的感情呢，你可以在里面感觉到的，就是说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感觉，或者是去讲话很喜欢你这样，其实可能是有个期限的，就是说这种感觉可能是3日、3个月、1年咁样吓，咁但系总有一啲时候，你会开始唔记得你讲过呢句说话噶。但系遗忘咧，系可以好漫长噶。咩叫遗忘好漫长？其实又系一啲怪怪地嘅诗歌嘅逻辑嚟噶。如果你唔记得嗰样嘢，咪唔记得咯。咩叫遗忘漫长？咪永远地唔记得咗呢个人咯，好耐都唔记得，或者系唔会谂翻咁样。咁但系正因为遗忘嘅漫长咧，我哋可能有一日。会当你突然间又 寄翻嘅时候咧，你会发现我仍爱着他咁样。咁呢种嘅好似有啲矛盾嘅语言啊，或者系用一啲好特别嘅句子直白咁讲出心声咧，就系佢呢个二十首情诗或一首绝望的歌吓里边嘅好多嘅情诗咧，都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有哲理嘅感受，或者用系好简单嘅语言咧去讲出嚟。咁呢个就系佢所讲嘅今夜我可以写出嘅最哀伤嘅诗篇吓，就系话佢俾我嘅痛苦，但系亦都令我不能忘怀。 我成日都觉得情诗咧系要去被佢打动咧，系讲个对象啊，即系譬如好似呢一首诗咁，我会知道佢个对象唔系我咧，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比较难俾佢打动嘅。 哇！咁你睇情诗，你会好忙碌喎，秋婷，即系你成日要谂，啊呢句又系讲紧我，呢首又系要讲紧我咁样。其实你呢个谂法咧，我觉得系好常见嘅。讲真，大家都希望代入啦咁样。咁但系有时我又谂，点解小说我哋都好容易代入啊？或者系就算觉得唔系自己，都可以想象下，如果我有咁嘅处境系点？咁啊，诗歌，我觉得如果你真心细读嘅话咧，你可以想象下，即系一种你人生里边可能遇过嘅类似的情感，或者是一种这样的状态，即是说在记忆与遗忘之间，爱与不爱之间，是不是可能有聂鲁达所讲的这种这样的智慧呢？就是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的这个本质。那这首诗呢，其实他就是写给一个他二十岁时的这个恋人，后来他真的再重遇回他，而且呢就是这个恋人跟聂鲁达分开了之后呢，这个 Teresa Leon 就是很久之后呢他才再结婚嘅，咁系一段令佢好低回嘅感情啦。咁但我哋头先讲过咧，就系话廖老大呢啲二十岁嘅情诗都系比较直接嘅，即系想将你一拥入怀啊，吓，然之后好多嘅爱啊、亲吻啊咁样。咁譬如话咧，喺同一本诗集里边啦，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啦，吓，咁都系有好多呢种嘅爱嘅表达吓。譬如话一个人点解会中意佢沉默嘅时候咧？咁佢话觉得你沉默嘅时候咧，好似一个走神嘅状态吓，对眼睛咧会飞走咗，咁然之后咧嘴巴好似因为曾经一个吻咧而封住咗咁样吓，咁啊你沉默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嘅说话即系去唔到你咁远咁样吓，咁然后咧就系一种距离嘅状态等等，咁但系呢个咧都系二十岁时期嘅情诗啫，咁但系事实上聂鲁达自己嘅人生咧系非常之丰富嘅吓，唔单止系佢喺政治上边嘅投入啦，事实上佢嘅婚姻咧都有三段嘅，咁啊第一段咧就好年轻嘅，二十六岁嘅时候咧就结婚，咁咧就维持咗六年嘅一段婚姻。第二任嘅妻子咧就比较特别啦吓，就喺马德里认识嘅。大佢二十年嘅一个叫卡丽儿嘅女子，咁呢个卡丽儿女子咧就生活好精彩嘅吓，曾经嫁过一个有钱人，咁然后咧就离婚，然后就认识好多著名嘅画家，好似毕加索啊等等咁样。咁佢同聂鲁达因为相距有二十年啦吓，即系谂超越咗子弟恋啦吓，咁可能即系有一种母亲咁样嘅或者导师咁样嘅恋人嘅关系啦吓。跟住落嚟咧就呢种关系维持咗一段都几长嘅时间，咁去到一九四六年嘅时候咧。聂鲁达咧就喺一个户外露天嘅音乐会咧，认识咗佢第三任嘅妻子马提尔德，咁就唔俾佢呢个大佢二十年嘅第二任妻子知道啦。咁然之后咧就秘密相恋，咁但系最后事情咧都系揭发咗。咁啊呢个已经年届七十岁嘅呢个第二任嘅妻子咧毅然离开吓，咁然后咧一九五五年咧聂鲁达先至可以正式同呢个第三任嘅妻子同住。咁但系咧去到佢哋六十年代吓，即系先至喺外国结婚咁样嘅吓，因为当时都唔系好接受呢一种嘅即系离婚嘅状况啦。咁呢个第三任嘅妻子马提尔德咧，就系陪住聂鲁达，直到佢一九七三年离世嘅。咁我哋要讲嘅另一本嘅呢个诗集《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咧，就系、是、好多嘅对象啦吓，即系秋婷好关注噶，即系啲诗究竟写俾边个嘅咧？系咪写俾我哋，还是写俾边个咧？佢嘅对象都系呢个第三任嘅妻子马提尔德，亦都系聂鲁达自己咧，就已经年届中年以后嘅时候咧所写嘅情诗啦。 咁我想问一下咧，呢、這个作品咧《十四行诗》有啲咩特别咧？ 其实《十四行诗》咧，聂鲁达自己都有讲过。就是它本身是一种即由很早十二三世纪开始的格式来的，就有些像我们中国的古典诗歌，即很多的格律的 要求啊，譬如可能有啲即係讀過英文系嗰啲人嚇，對於 sonnet 嚇，即係呢個十四行詩嘅格式都會記得嚇，嗰啲韻腳要咩 A B B A A B B A C D C 嗰啲咁樣嘅編排啦咁樣。咁呢種嚇即係莎士比亞式嘅古典嘅韻腳寫成嘅詩歌咧，咁聂老达咧就話佢想將呢種形式咧變得好自然而流動嘅思緒，咁佢就即係話將一種古典嘅形式賦予一種樸實嘅新嘅流動嘅情感。咁佢不愧係一個詩人啦，咁佢唔會直接咁樣即係好似啲文學研究者咁樣將佢講出嚟，佢就用比喻，佢話咧佢就係想將本來好似白銀啦，好似水晶啦，好似炮火咁樣嘅聲調嘅韻腳咧，好謙卑咁樣將佢哋一一變成木頭嘅材質，就係、是、十四行詩本來係好典雅嘅一種形式，咁佢咧要成為樸實嘅木頭，係一種不透明嘅純粹嘅音質。所以亦都有人覺得咧，聂魯達所寫嘅十四行情詩咧，好似一個由十四塊厚木板所搭建起嚟嘅愛的小屋咁樣，其中有一首咧。我自己都挺喜欢的，不如我们现在这里先听一听。 亲爱的，我自旅游和忧伤归来，回到你的声音，回到你飞驰于吉他的手，回到以吻扰乱秋天的火，回到回旋天际的夜。我为天下人祈求面包和主权，为前途茫茫的工人，我祈求田地。但愿无人要我歇止热血或歌唱。然而，我无法弃绝你的爱，除非死亡到来。就弹一首华尔兹。歌咏这宁静的月色吧，一首船歌在吉他的流水里，直到我的头儿低垂入梦，因我已用一生的无眠织就这树丛中的庇护所，你的首居住飞扬其间，为睡着的女人守夜。 咁啱啱咧，我哋听过咧聂鲁达嘅作品啊，《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嘅第八十首诗。咁呢一首诗咧就系顾名思义啦，十四行诗啦。咁啊，十四句嘅诗。咁咧个结构咧就系四四三三咁样嘅，就系、是、四句为之一段啦，同埋三句为之一段咁嘅。 系啦，咁啊，总之就好似我哋头先听诗之前所讲啦，吓有人认为佢好似十四块充满住爱嘅厚木板所搭建出嚟嘅爱的小屋嘅，吓一种咁样嘅诗歌嘅感受。咁喺呢首十四行诗里边咧，我哋都会睇到吓聂鲁达一啲变得比较成熟嘅地方啦。虽然喺诗里边咧，依然有嗰啲亲吻啊、大自然啊、秋天啊、夜晚嘅月色啊呢啲好丰富嘅意象吓，但佢亦都加咗一啲，我觉得系一种情感嘅层次啦，或者系人生经验之后嘅层次。譬如话，你点样喺一个人生里边已经去到一个好攰嘅阶段，然之后想翻嚟投入喺一个爱人嘅怀抱里边嘅嗰种感受。咁就係好似佢开头嘅第一节里面啦所讲，我自旅游和忧伤归来，咁可能即係佢经历咗好多嘅地方啦，有好多嘅失望同埋忧伤，咁作为一个流亡诗人呢，佢呢句说话呢係有好丰富嘅即係背景喺度㗎，咁就回到你的声音，回到你飞驰于吉他的手。我哋剛才讲过聂鲁达同佢呢个第三任妻子呢係一个露天音乐会认识嘅、事实上佢嘅妻子呢马提尔德呢都係一个好著名嘅吉他手，咁佢就会曾经巡回演唱啊，甚至乎希望做一个音乐家，做一个演员咁样。咁所以咧就话我翻到你嘅声音，翻到你嗰只飞驰嘅热情嘅吉他嘅手，回到以吻扰乱秋天的火，回到回旋天际的夜，翻到佢情人身边嘅感觉系点样咧？吓，佢就话好似呢个秋天嘅火，回旋天际嘅夜咁样啦。吓，咁呢个好丰富嘅意象啦，除咗讲嗰种回到情人身边吓，唔单止系安稳嘅，其实 實亦都係有種嚇，好似個世界變得好奇幻咁嘅感覺啦。咁然之後中間佢就講啦，咁佢去做咗啲咩咧？咁佢就話：我為天下人祈求麵包和主權。咁呢個就係聂宝达一生即係努力嘅，希望尋求即係人民嘅自由嘅平等啊等等嘅呢啲政治訴求啦。咁為前途茫茫的工人，我祈求田地啦，但願無人要我血子熱血或歌唱。咁但係雖然佢有好多好多呢一啲嘅追求，不過佢對於呢種愛同埋感情咧，係冇辦法棄絕嘅。佢話：然而我無法棄絕你的愛，除非死亡到來，至死方休。咁然之後佢話：好啦，咁就彈一首華爾茲嘅歌啦，喺呢個寧靜嘅月色裏邊，一首船歌喺吉他嘅流水裏邊。咁然之後咧，直到我嘅頭低垂入夢。講到最後啦，即係頭先我哋講話喺人生嘅好多衝擊之後，經歷過好多政治社會滄桑之後，翻到去喺一個愛人妻子嘅愛裏面揾到一個歇腳嘅歸宿，係感覺係點咧？咁佢最後呢三句嘅總結咧，我覺得亦都係講得好好嘅。佢話：因我已用一生的無眠織就，即係話我佢一生所有嘅經歷咧，即係佢好多個無眠嘅夜晚唔使瞓噶啦。佢編織咗一個乜嘢？就是这树丛中的庇荫所，即是其实我一世人咁辛苦的奔走啊争取呢，其实就是为了织就现在我眼前的这个庇护所。那这个庇护所是什么造成的呢？就是你的手居住飞扬期间，在这个庇护所里面呢，你那只弹吉他的手或者是帮我做很多东西的手啦，就居住在这里飞扬期间，就是有你的一双手为睡眠的女人守夜，就为这个已经真的很疲倦纷纷要沉睡的我，这个很疲倦的旅行员回来的人呢，去守护这个夜晚。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化成我们今日一些比较容易理解的句子，可能就是有些人说啊，出面做嘢很辛苦啊，都想有个膊头挨下啦，这样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看诗呢，就可以给我们一个华美一点的版本啦，就是除了说想有个膊头挨下，我们也都希望就是说有人为你弹住吉他入睡。而这个弹吉他可能是一个象征来的，你不一定要只是弹吉他的，就是说有很多的他的陪伴可以为你做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庇护所。 咁所以我哋感受到聂鲁达佢嘅爱情诗嘅醉人嘅力量喺边一度啦。咁我都要感谢咧遇见文学呢一个节目啊，让大家咧可以咧喺黄念恩嘅引领之下咧嚟进入不同嘅文学作品，尤其是今晚嘅诗歌。咁我相信咧今晚之后，可能好多人咧都会抄考聂鲁达嗰啲爱情诗嚟去求爱，会唔会咧？ 好啊，咁我都祝福啊秋婷你快啲收到吓另一首吓来自你丈夫嘅情诗啦。 今晚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